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野。这是一个怀旧的季节，关于思念，关于温暖，关于收获，也让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想要好好的谈一场恋爱。对于这个季节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也许你和我一样，一直都不是那么幸运的人，专业技能可能不过硬，也没有混圈子的资质和破釜沉舟的那颗心，可能从小到大获得的所有东西都是稀里糊涂获得的，长大之后害怕过多的爱和热情，可能喜欢独善其身，喜欢和人保持距离，喜欢保护自己，说不清是怕羁绊还是怕麻烦。之所以混到现在还没有放弃，靠的是心底的那一点点的倔强和不服气，日子过得时而丧气时而积极，我们翻来覆去这么多年，说已经看透人生其实是一句假话，但的的确确是有了一些自己的原则和操守，也不知道这样是喜是悲。 飞得越远越看不见你阳光下灿烂的笑脸，在天和海之间那条界限慢慢地走远，你曾经是我的地平线。你有没有一点想念，我们一起去年的夏天，有种爱的感觉在心里面那么的强烈，而这一切好像只是昨天，我才发现我比想象中爱你，只是一时不小心错过了你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诚实地分析我自己，还是不可否认地，我比想象中

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给我。感觉你属于我，感觉你的眼眸，第一次就决定。 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，还蛮感人的。说一个网友12年前跟家人搬到了城里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，对乡下的记忆只有当初陪伴他玩的一条狗。后来他出差路过老家，就去老房子看了一眼，刚到就从远处听到一阵熟悉的狗叫声，转过头一看，果然是他。当网友看到他嘴里面一颗牙都没有的时候，就瞬间泪崩了。十几年前在你身边的，现在还在吗？

晚上十一点，我是九六九主播亚文。结束了一天的喧哗，让心灵收藏这一刻。FM 九六九，陪你。